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浓烟。天路天道将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再不用偏远云路变调，现在是压抑也在远调，有什么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去写歌声慢一点，我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点享受，陪伴真心要走，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天路天道就这个旋律深入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的压力也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真的真的真 这是来自方大同听，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今天上班路上呢飘着一点小雪，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微风转北风3到4级，2到0下5摄氏度。从明天起呢，气温将缓慢回升，到周末的时候没有冷空气活动，但是雾霾会再次回归。元旦期间天气是以晴朗为主的，还是比较适宜外出。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蔡依林，就是爱。 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到，见到，见到，就觉得全身不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听一首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30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爱上一个人用1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30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You seem like the time to love and leave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Sean Kingston 的一首 Eeny Meeny 黑白猜。这首歌呢是他们合作的第一支单曲，也是 Bieber My World 2.0 专辑中的第三支主打单曲。这支单曲发行首周便在各国排行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音乐风格是融合了 Kingston 的雷鬼风和 Bieber 的 R&B 唱腔流行舞曲。歌曲大概是说了一个优柔寡断的情人。这里是 MyFa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张学友，吻别。

线的空白话，叫我怎么不去牵挂你说的 洒脱的态度来自陈琳，爱就爱了。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EXO 是韩国 SM 娱乐公司12年推出的12人男子演唱团体，早期的四位中国成员包括吴亦凡、鹿晗、黄子韬和张艺兴，被称为天朝四子。最近2年呢，他们陆续单飞，目前张艺兴是组合中唯一的中国籍成员。成立以来， EXO 在各类音乐盛典上获奖无数，多次被评为最佳男子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圈粉无数。天朝四子中，无论是单飞的三个人还是留守的张艺兴，在国内人气都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来自 EXO Love Me Right。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 걸어 왁스레 발에 어울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Shorty 아마 발이 필까 sundown 지금 이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와 소피 풀러 sunrise 네가 없니 난 어딜 가니 nobody 도로 위에 여긴 love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you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uh-huh. Baby love me right Just 糖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一首来自黄征《爱情诺曼底》。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沉淀了一年多，最近的吴克群在台北举行了新专辑的发布会，带着这段日子的心情推出专辑《人生超幽默》。哎，这张专辑呢，除了描述人生百态之外，吴克群更是自嘲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超幽默的事情，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也提到这张专辑的理念是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正面的人生观，就算人生再怎么捉弄你，还是要乐观对待。可能也是受到自己耳朵听力受损的影响，他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来自吴克群，不会痛的不叫爱情。

若不是，系统则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当然，这只是相对基础的应用。更令人称奇的是，荣耀 Magic 能感知环境变化，比如在机场电影院或是停车场，手机会自动感知环境，跳出相应的电子登机牌或电影票号。接下来的功能也许有点聪明过头了，据说 Magic 能识别你和朋友的聊天内容，假如你们提到看电影， Magic 就会自动推荐热映电影，同时帮你货比三家，自动选购电影票。这么贴心的智能手机听上去确实不错，可仔细想想，未来的某天手机可能比你亲妈还要了解你时，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呢？据了解，苹果、 Google 等公司一直在加速人工智能的进程，就像霍金博士对此担忧的那样，照这个发展态势，那些科幻片里人工智能控制人类的场景将不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成为不可控的事实。 My Tagic. My 100.5. You know,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 心又熄灭。 Music 40，好音乐四十分钟，我是梁静茹。 别说，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因为我们的当家主播一斌去了长白山参加了一个秘密活动，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一下。 一斌你好，听说你现在是在长白山是吗？ 啊，是的，我现在正在参加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的冰雪探奇活动。 冰雪探奇活动，那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 嗯，好的。那这次呢，凯迪拉克带着 XT5， 我们现在前往的是东经100度、北纬40度、海拔2500米的北国的最高峰长白山。然后今天呢，就是要体验一下 XT5 它在雪地上面的一些操控性，是很值得我们期待。 那这个活动现在体验的怎么样了呢？ 今天下午我们即将进行，但是呢，在昨天我们了解到，其实凯迪拉克 XT5 呢，它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呢，它有全新的中级豪华 SUV 平台打造，拥有突破成规的巧妙设计，而且超乎想象的灵活空间，高效精准的操控体验和傲视同级的动力性能，而且呢，它在豪华配置、安全配备还有动力操控三大方面呢，有接近20余项的全面超越同级丰富的全系标配。可以说呢，它在这次的试驾当中，一定能够彰显出来 XT5 的新美式豪华风范。 哇，听得我都心动了。嗯、那谢谢一斌，那希望你在这次体验活动中能够更多的体验到这款车的亮点。 好的，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雪地试驾了，我也非常的期待。 好的，期待你们的活动可以成功。 好的，谢谢。 好的，拜拜。 好，再见。 在长白山体验冰雪探奇，非常有创意的活动，对不对？当然也相信呢，凯迪拉克 XT5 会有卓越的表现。好的，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痛，我心如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全新我着，而回忆越是贴，就是越伤人，越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吗？决定不寒冷，也决定 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一首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 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羽泉呢，出道18年，也算是歌坛出道时间最久的组合了。12月24号，羽泉圣诞演唱会工体开唱。这次演唱会呢，是以树新风为主题。两个人感慨出道18年转瞬即逝，未来呢，想要实现一些更加大胆的计划。羽泉也在最后许下来年圣诞演唱会的约定，两个人呢不会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期待他们下一个18年的到来。接下来来自羽泉，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绝迹的对话，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See you later。 来把我唤醒，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成吨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看到你笑，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幻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 汪峰，你走你的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汪佩蓉是台湾少有的创作型 R&B 女歌手，天赋嗓音成为滚石20年来首次签约半年就发片的新人。从98年出道至今，经历过许多大起大落，原来只是事业的不顺，后来呢就连感情也是跌跌撞撞，陆续被几个男友劈腿。其实分手的状态有很多种，不是所有的分手歌都撕心裂肺痛哭流涕，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承载着思念心痛和不甘心的祝福。来自汪佩蓉，只要你快乐。 触碰，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我管着想不想我，人多么难过，也会欣然接受，没必擦身走过。 My FM Music Forty 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 FM， 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 FM 的好音乐 ，Music Forty 给你永远的四十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 FM。 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变深深寂寞。别怕被靠近，征服最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多少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祖国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 来自魏晨《白日梦想家》。最近呢，魏晨发行了新歌《不变》，他说做音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我会一直珍惜下去。其实啊，没有一条道路是没有风雨没有坎坷的，也没有一段旅程会始终黑暗没有光亮，所以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在时光的流逝中都将成为旅途中的回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我

话，也不是在说梦话。 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神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汽旅游携手 MyF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汽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听歌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FM 100.5。 MyFM。 就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这首来自黑碧田馥甄灵魂伴侣，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萍。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邓福如演唱的，收录在他首张专辑原来如此中，这首歌也是偶像剧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尾主题曲。最深刻而且扣人心弦的浮世情歌，唱出爱情中的如果，这首歌是想要回到初恋时的情形，来自邓福如，如果有如果。

年华长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 一首来自杨宗纬《洋葱》。杨宗纬呢，绰号就是洋葱，谐音上的关系。五月天的阿信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中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的被人敬而远之。比如说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贴合洋葱的特性。那这首歌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就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Robin Williams Love My Life。 Tear the soul toI'm free, I love my life. 留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 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金海心呢是内地歌坛少有的经典歌手，很多作品传唱至今。但是遗憾的是，近年来呢金海心就很少露面，一度隐退歌坛。最近他参加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蒙面复出，歌迷们都非常期待。很多歌手也是，很多网友也是表达了对他的思念。 金海心呢对于自己隐退歌坛的做法解释说，自己喜欢慢节奏的生活，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坦言这些年一直是在写歌，参与专辑的制作，想修炼沉淀后以更加出色的姿态回到大家的视线。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李荣浩不将就。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手里的树上买点陪你看，摇滚舞台买点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互相折磨到白头，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抱怨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抱怨太温柔。

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 My FM 100.5 自由自在，唱响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 My FM。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a bing ba oh oh, sha bing ba hey, sha bing ba oh oh, so shen qi lai hey.车铃卡不通，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在多年以后后悔自己冲浪的风波，享受小小的时空。22度可转到奔向节奏，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想把手全都抛到空中，让汗水轻轻的滑落，添一种不同的感受。哎，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冰吧 ，oh oh。 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迷样的，沉着的。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自朴树《平凡之路》，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ophie。 最近呢，歌手徐良加盟了 MyLive 一人一巡音乐计划，12月19号一人一巡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MyLive 音乐品牌成立后第一次大型音乐计划。首轮演出呢，将集结汪苏泷、徐良、陈鸿宇、马宇阳等众多新生代歌手，他们将于2017年在20个城市为乐迷们带来超过100场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接下来来自徐良《心跳时光》。 夏天暖暖的风，结果冰箱下的冬，看水果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和

矫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一首来自赵永新《说过的不算》，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电影《铁道飞虎》呢正在热映中，主演成龙依旧是亲自完成了高难度的戏份。在谈到小鲜肉用替身拍照的传言时，成龙说这种畸形现象也是时代的无奈，但他觉得呢自己拍戏一定要对得起观众，努力付出才能做出好的作品。其实好的音乐也是一样的，最近赵雷也是发行了新专辑，接下来就听到赵雷的新歌《八十年代的歌》。 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时间请你快一点的过，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欲望轻放过脆弱的我，想念你的我却没 话说，想着想着就要到站了，我的耳旁还在回荡着那一首80年代的歌。我知道我的故事太多，我知道我只停留片刻，别在拥挤的人群找寻我，感谢你成为我的过客。忘不掉暮色中回眸的你，躲不掉命运下过的雨，我无法追寻你的足迹，就让我在孤独中远去。有没有你还是那个我？有没有你还一样的过？你一定要像晨曦一样活，不必再以我的爱与 音乐当然停不下来。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之晨。 双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众信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众信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陈家南屏晚钟，徐小凤的原唱，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48，是不是正在下班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3-4级转微风，3-0下5摄氏度，温度和今天差不多哈。那如果今天穿少了的话，明天就要多穿一点。好啦，我们今天的 Music Party 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请锁定舒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山茂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My FM 100.5。 Thank you.

好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靖。 的梅尔吉布森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退出江湖的时候，他带着血战钢锯岭杀回来了。这部影片在国内上映第十日，票房就突破2亿大关，被很多人评为今年最好看的战争片。血战钢锯岭改编自二战上等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他因为在冲绳岛战役中永救75人生命而被授予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同时也是首位